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你看谁啊？ 这你都不认识，那不就是那谁吗？ 那旁边跟他砍的那人是谁啊？ 那你也不认识，不就是那谁？ 哟，合着名人都来了哈。 今儿到底谁来了？ 大咖来了。 一条长达八公里、横穿北京城南北的雄伟的中轴线，一场由民间爱好者发起的盛况空前的“京城之脊——北京中轴线申遗主题活动”，一个流传了23代的古老门派，一对因化结缘、时隔多年再度重逢的师兄妹。一个意外让青年文物修复师魏宇卷入了“京城之脊”的活动中。同校的师妹、同门的师兄纷纷成为了他的对手。为了获得最终的冠军，魏宇不得不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在这个过程中，魏宇的人生逐渐发生了改变，也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更收获了属于他的那一份爱情。日前，超人气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最新长篇力作《话说京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话说京脊》是唐家三少首次书写故乡北京风情的作品。本期节目将对话唐家三少，和他一起聊聊《话说京脊》的创作缘起、人物塑造的心路历程，以及北京中轴线的重要意义和文物修复的故事，并畅聊自己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的成长历程。同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进行互动。知道啊，其实您呢那个写了很多这种玄幻啊、这种仙侠呀 啊这样的小说是吧？所以呢，创作这种都市题材的小说呢，跟您的之前所创作的这种题材来讲，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 对 对 是吧？ 对， 那创作这类小说，都市的爱情的， 你说虚构、 会不会更难一些？ 对我来说肯定是要难一些，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其实我还是更擅长写这种虚构类的， 嗯， 因为习惯了，写了很多年了。但是这种我们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有考证，而且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不能随便写的，你要有理有据，要和真实的东西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去查资料啊，然后写的时候就真的需要啊，你比如说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啊，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其实我那会儿查了一些资料什么的，你比如说，其实北京。我发现有好多东西都是我都不知道的 啊！ 你比如说，我问您一个，您都不见得知道。您是北京人吗？ 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了。 对，你比如我问您，北京的五大镇物是什么？这什么叫镇物呢？ 镇物 就是 镇压的那个 镇压的镇，就是什么？北京这个过去在古代来说， 嗯， 我们说要镇住这京城， 京城啊， 镇住京城有五大镇物。 哟， 东南西北中。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和五行有关 哦、 和这个方位有。 中间的那肯定就是故宫里面的什么， 中央是景山，而且它这个要和那个、就是说和五行有关的。我们五行叫木火土金水，景山为什么是景山？景山是土啊，山呀，它是土，中央戊己土嘛， 嗯。 然后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大概就明白了。其实我这五个，我猛的我一想，我也说不全啊，因为有一些现在已经不太存在了，或者存在不那么好了。但是有一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在我们北边的颐和园里面，颐和园里面的铜牛， 哦， 这是水。北方 我还以为是金， 北方人鬼水、 啊、水， 哎，这铜牛那站在湖边，它一定那个是个水牛， 是个水牛， 哎，那个是水，所以那会儿就发现，哎，其实这个我们北京能作为首都，这个里面还有真的有很多道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龙脉温泉，是什么地儿？就是我们这个北京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颐康线，跟故宫颐康线，你从高空你要是俯瞰的话，你可以发现这是颐康线，北京中轴线也可以叫龙脉，这是真正的龙脉，哎，龙脊，京城之脊，也是我们北京的龙脉。过去这个你搁古代这个封建时期的时候，这说这龙脉关乎着国家的命运呢。 这些您要不说，可能大家真不知道。而且北京啊，它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而且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和传说。 对 啊，大家查一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啊。啊，不光可以写成这种现代都市类的，玄幻类的也没问题啊。 对，我之前看那个龙藏的那个东西，那个真的让我对我触动挺大的。他那个一共修复完了是7万多块板儿。 哦， 我告诉你，板有多大？这么大，哎，差不多一米 长， 40公分宽，然后大概有。这么厚，大概 六七厘米 厚 啊， 必须得是梨木，而且得是独板，不能拼接过的梨木独板。然后这个东西是雍正末期开始做，然后一直到乾隆三年完成，一共是7万多块板。然后印成了册以后呢，是大藏经是什么？又称一切经，是佛教里面最厉害的，而且龙藏呢是。现存汉文的，就而且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懂的汉文的大藏经里面最全的，它叫一切经，所以它特别的多。它7万多块板印刷出来，就是这个用这个雕版印刷出来有多少呢？一共是叫724函，7240卷，非常的庞大。所以我那会儿就想，我说我要写一个这个，玄幻的故事，写一个这个主角。带着大藏经穿越过去，变到另外一个世界，就直接变成这个724种绝学，这个比少林寺72种绝学还多。这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玩的，每种绝学都和 挺好玩的 佛教相关。 对对对对对， 挺好玩的，没准未来就写一个， 哎，说不定啊，大家期待着是吧？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这种，哎呦，特别有传承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会。激发你的灵感，让你会能想到很多的东西。对 对对对，没错。哎，像您创作这种都市题材的小说，是会不会也照顾到有一些朋友的受？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看玄幻类的小说， 对， 是吧？ 对。 但是他呢，对都市类的小说没什么兴趣。有些朋友吧，喜欢看现实题材的， 对， 觉得那些这个玄幻类的虚头巴脑的我不爱看。看我的这个玄幻类小说，我可以看这个《斗罗大陆》去。 对。 现在看现代题材的小说，可以看我们这个《话说经济》。您创作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考虑呢？ 有这方面的想法、说实话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对，因为而且像我们来说，我也希望通过就是丰富自己的创作吧。其实我从大概是2015年、2016年，2016年才开始写都市题材小说。我2004年开始创作，等于是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写都市题材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都市其实挺不好写的，因为都市一般都不是特别长，你想在不长的篇幅下把一个故事写好，我觉得其实挺难的。所以我一直以前都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那个能力。对，然后我从大概我写第一部分就是为了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嘛，因为那个是当时我妻子生病，然后主要是写给她的，然后我就从那本开始，我说我试 啊，试 我尝试一下、然后后来我发现真的还是有一些读者喜欢看的，那么我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争取反正一年或者两年啊写一本这种，再写像我们斗罗系列之余，包括我的创作计划，其实现在就是一年十六本， 1年12个月， 对 啊， 一年十二个月对应斗罗12本啊，我们一个月出一本，大家都知道，现在写到斗罗5，重生唐三，然后呢，我还有另外新起的一个系列，那个系列让我做了2年的设定，叫神蓝奇遇系列，所以一年出一部神蓝奇遇系列，那个是3本，是一个， 这就15本了， 15本，然后再 来一本这个， 来一本 都市 啊。 实际上今年已经出了两本了，因为有一个都是去年写的，所以今年就是写的多。所以这个你们看到这个《话说经济》，有可能是未来的两年甚至三年以内，可能是最后一本都市啊。然后下一本都市我还没想，我要写什么？对，所以。大家如果喜欢都市的话，不妨买来看看吧。我觉得 因为再过几年之内不会有了， 我觉得还是写的蛮有趣的。而且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些我们这个，我们算是中国龙脉了，都不能说是北京的龙脉，我们中国的龙脉的这个一些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对，里面我觉得有一些传说还 挺有意思。 其实好多这个读者就问我说三少你怎么什么时候签售啊？来我们这儿签售啊？其实不是我不想签售，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这个确实刚才我跟我们工作人员也说，我这个脖子真的不行，颈椎特别不好，所以大家有的时候看我好像好像是用白眼看李老师，其实不是，是因为我脖子真的过不去。我还想正面看李老师，我得整个上身转过来， 整个上身转过来 才能看到， 是这样的。 所以确实我这个不能久坐。签售对我的负荷更大，因为签售一直低着头站 啊，对， 我一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签售下来，我这个脖子就直不起来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说这个您的这个创作计划，还有这个每年的这个创作的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也认识好多位作家，就很多作家可能几年写一部。您呢这个现在规律是这个一年16本。那当时我就想，那是不是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是在写呢？ 那也没有，我们一般是这样，我的生活比较规律，我一般是上午写。我跟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 上午写。 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个熬夜写。 熬夜写。 我是上午，我是每天9:30开始写，写到12点。然后每半个小时要休息10分钟。对，所以最多的时候呢，一上午可以写4个半个小时，就一共2个小时。 2个小时。 这是最多的时候，少的话可能就是1到1.5个小时，基本上也就够。 那这样的话能写多少字呢？ 如果写看写几场，反正平均一场大概在3000字以上吧，差不多平均3000字以上。 3000字以上。 四场呢就是10000多吧。 那下午就不写了。 对，下午就不写。 因为您其他的社会活动也很多。 对，然后要么下午就有的时候运动一下啊，然后或者去公司啊，对，晚上一般应酬啊，然后或者这个跟朋友聚聚啊什么的这种。 每天这个上午都是写作的时候。 对， 雷打不动的是吧？ 对，所以这个刚才我那个牙医跟我说，说那个明天您要拔牙，您这个下午2点能不能改到上午10点？我说不行，我说改不了，上午有事儿。对，因为上午得写作，所以还是得下午拔。然后这样的中午还能多吃一顿，因为我估计拔了，我要拔2颗一下，这个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就出去只能喝粥吃。 是吧？那《话说经济》这本书您花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 我们来看看这本书有多少字啊？这本书 应该是在应该是20万字左右。 对，243000字，一个月写完。 对，他这个24万字应该是算了标点啊，各方面的。对啊，我们实际上 Word 的技术应该就是二十万字。 那这一个月您其他的那个作品还同步在写吗？还是我这一个月？ 其实会有，还是会有写，但是我写这本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多，基本上主以他为主了。因为写他的时候，其实我斗罗寺已经写完了，穿插着就是斗罗寺之。当时我写斗罗寺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本存稿的，所以就先腾出手来，先把它写了。这个写完了以后，再接着写。对， 就同时写，我想是不是会串？比如说写着写着，我原来在写这个小说， 还好。就但我一般不同时写。对，我一般会每年腾出一。你像我写那个神蓝奇遇系列的时候会腾出时间来写，所以就还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您也谈到哈，您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这种文学创作的。 对， 当时最开始呢，都是这个网络文学，是吧？ 对。 第一部这个长篇小说是这个《光之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哈。 对。 第一部小说那时候您写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我第一部写一个现实题材的哈，您那时候说，哎，干嘛我要写一个这样的这种虚构的架空的这样一个玄幻题材？ 那会儿就没想过要写一个现实题材，就想写一虚构的 啊。 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写玄幻喜欢那么喜欢玄幻，因为我觉得玄幻小说是这个最没有约束性的，没有那个特就是现实题材的那么多约束。然后你又可以天马行空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嗯， 而且那会儿也喜欢看这类型的，所以就试着就写， 嗯， 开始写了《光之子》。 那您那时候，您觉得之前您看的什么小说会对您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作家，一个肯定是金庸大师 啊，金庸， 我们从小都看金庸长大的， 嗯，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黄奕老师，我觉得黄奕老师对我后来写作其实影响应该甚至还要比金庸老师还要大。 嗯， 对对对。 嗯， 金庸大师还要大一点。黄奕大师的这个他，我觉得他是算是开创了新武侠的这个各种多种门类吧。对，所以当时对我的这个触动特别大，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其实受他影响比较大。 嗯，那这种武侠的一招一式哈， 嗯， 这些是不是一定要懂得一些才可以呢？ 啊，不用，能脑补就行了。就因为从小我们看小说看的特别多。然后包括看一些武侠的电视剧啊什么这些， 嗯， 所以你在写一招一式的时候，你就会，哎，在脑海里脑补一下，对， 嗯， 就你像比如说我当年写那个，善良的死神里面，大家应该记得有一个叫明字九绝，就是那个明王剑法一共九式， 嗯， 我当时写第一招那个明王一闪天地动的时候，当时我脑海中想的是什么？是当年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小说，我九岁时候看的第一部小说叫干尸九妹。 干尸九妹 里面那个，有一招，就是男主角有一招叫剑星寒， 嗯，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那包括那个冥王剑的那个感觉都是从那个来的。 哦，是这样哈。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真的还是和自己以前看过的东西啊，就但是到我这儿会变得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会用玄幻的方式去表现。还有你比如说《山上死神》的来历，那本书的来历，其实就是因为我看有一次看这个。电视的时候上面有一个词儿叫夫妻大道，从而引申出来有那么。 对，我还记得之前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人问您说唐家三少这个笔名怎么来的呀，您那时候开玩笑说是这个唐加了三勺。 我们一般对外都说是小时候喝豆浆喜欢加三勺糖。 加三勺糖啊，对对对。 唐加三勺谐音唐加三勺。 啊， 一般都是这么说。 哎，对对对对啊。那实际谱是怎么来的？ 那不能告诉你，保密，我都保密了这么多年， 保密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每天我封笔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哦，好的，但是希望您一直不要封笔啊。 我努力啊，我努力，对，只要还有一直有这么多读者支持。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开始您一直创作网络文学，那其实现在啊，网络文学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而且呢，这个每年啊，专门是网络文学也会召开很多很多的论坛哈。那您觉得这个网络文学和这个现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比如纯文学呀、其他的文学相比，它的这个最独特的地方是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其实是你比如网络文学它有很多特点，你比如说连载式的阅读啊。然后还有这个碎片化阅读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呀，我个人感觉，我觉得网络文学比较大的优势是网络文学更注重故事性，更注重故事性，因为网络文学对故事性的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要首先你要打动读者，你的故事要对他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要么就不追了， 对，要么就不追了，对，所以你故事首先得好看，你故事不好看就。凉了，对。 是不是这个每更新一次都下面都要设置一个扣，然后大家第二天接着看去？ 尽力而为吧，我觉得大多数作家都在网络作家都在这方面是非常努力的。 网络文学的作家涉及到每天更新的这样的压力， 对对。 那您那时候在这个网上连载小说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打出提前量来？就是我提前先写出十天的来。 哦，那 比如说我今天更新的是十天前写的。 哦，那有，那肯定的。因为你看我从写小说到现在17年多，中间只断更过一天，就家里出大事儿那天断了一天更以外，基本上就一直每天都有连载，每天都有更新。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你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你不可能没 一年365天都没事， 对对 对, 对。 所以像我这样连载，我们就要求必须得有存稿，所以我是都有的。而且像我们出版来说，我们纸质书都和网络连载同步这种，所以一定是有一点存稿的。 嗯嗯， 有很多作家我知道这个。就是当天写当天发作家， 我也认识这样的作家， 那一定是经常断更。 啊、有一次 有点事儿就得断更。 有一次我采访一位作家，我还问他，他也是这个网络文学作家哈，在这个晋江啊这个连载 女作家吧？ 哎，女作家，没错没错啊，他的这个小说现在已经拍成电视剧了 也已经上映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哎，我说您这小说有提前量吗？他说没有，我这个当天写当天更。我心想，哎呀，那够厉害的。 当天写当天更有当天写当天更的好处，可能跟读者的互动会更及时。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大家不满意的地儿立刻改。 嗯， 像我们这有点存稿的，想改都不好改。对， 嗯，一般会存多久？存多少？您觉得踏实？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回答你。我主要是怕读者催说三创，你有这么多存稿，你赶紧给我放出来。 哦，还真是这个。 我们一般都不说。 嗯、 对、 嗯， 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这个网上和实体书能够同步，还真的是需要有点， 嗯、 有点量的。 实体书啊，大家看文字还是和这个看网络不太一样哈。您这个网络实体书同步的话。实体书会和网络的连载会有些许的一些不同吗？会有一些小稍稍的修改吗？ 基本没什么不同，基本上是、实体书可能和网上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实体书没错别字吧。经过我们的校对，对， 嗯对，像这种网络文学，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哈，那像这种网络文学，您觉得哈，您从从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现在网络文学。它会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种文学的类型啊？它会有一种自己专门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 嗯， 对，已经是这样。网络文学确实是创作的方式和甚至阅读的方式， 嗯， 跟传统作品还不太一样，所以它确实是有它独特的方式，还有它独特的逻辑。然后网络文学的这个包括它的生存力，其实这几年其实网络文学整体市场其实是。略微在保持一个平缓，不像前几年呢，就是增长那么快。但是我觉得网络文学它，因为网络文学它还是内容的源头，啊，你像很多这种文娱产品的改编都来自于这个 对对对 网络文学、 啊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个很长线的一个发展。但是现在来说呢，就越来越稳定吧。 因为像网络文学啊，它有的时候这种更新。这么大部头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它还会涉及到比如说它埋的一条线哈，因为这么长有可能作者一不小心就把前面的线给忘了，或者说前面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矛盾的地方哈、像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提前做一个大纲就很重要呢？ 首先是大框架，大框架我写书其实设定可能是先做的，会不会一下把大纲做完、我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大长篇，你比如说 我做这一段大纲够支撑十万字的，那写完这十万字、再写一段大纲 啊、不是一个总体的大纲 啊、 不会、 不会 不会， 你没法做、因为几百万字的小说你怎么做一个，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得做的多细啊、 对 吧、而且你每一个时间其实你的思路是有变化的，你有一些新的好的思路，你作为整体的大纲你没法往里加了，你一加你后面咋办呀、就变。 是。 所以我一般来说我是大概二三十万字可能做一个。 做一个大纲。 做，但是我都是粗纲。对，二三十万字做一个粗纲。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下面我们的话题呢，还是要回到这本书上来哈，因为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角啊，魏宇啊，是个很喜欢这样文物修复，而且对这种古代的文化呀啊典籍啊也是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主角。哎，他呢，你要塑造这样一个角色，是有这样类似的原型的吗？ 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原型的，就是我们干我们这行最擅长的就是编嘛。就是编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塑造的过程当中，您的用意又何在呢？ 其实还是想写一个这个为了理想而努力的年轻人吧。对，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想做一个事儿，我觉得就自己去努力吧，不要轻易的放弃啊，也朝着自己的这个 喜欢的东西方向去努力、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嗯， 对。 但是努力的过程当中啊，总会遇到一些坎坷、嗯、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风风雨雨、嗯、那比如说在自己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波折坎坷、 嗯嗯、 比如从您自身的经历来讲，您那时候是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真的冲过去吧，我觉得 嗯， 真的当你遇到特别难的事儿的时候，你只能继续向前，不能有畏难情绪，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觉得说哎呀这事儿太痛苦了太难受了你就可以不做的，有一些事儿是你必须要面对的。 嗯嗯， 那你痛苦你也要面对，你勇敢你也要去面对，那你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呢？没准还能解决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选择哎呀算了我不做了，或者说工作不愉快工作不顺心，那我换一个工作吧。 这个工作这东西你还可以那什么，你还可以有选择，有一定的选择，你还可以往后退、嗯、有些事儿是退不了的。你像我老婆那会儿生病的时候我咋退啊，没法退，你只能顶上去。 嗯， 所有的东西都得靠你，没办法的、嗯、不要给自己养成这个遇事儿就后退的习惯，你要有一个迎难而上的心，你这样你在处理任何事儿的时候你都不慌。 嗯，对对对，经历了这些之后如果回过头来、嗯、现在再看、 嗯、 看自己曾经的一些坎坷、 嗯、 然后挺过去了冲过来了、 嗯、 会不会心态会不一样？ 肯定会的，对、 嗯、 会有挺多不一样的吧。 嗯，比如说呢， 我觉得当你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儿，然后逐渐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你会变得坚强，然后变得比原来更勇敢一点、 嗯、 但实际上你内心的其实真正的痛苦其实也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跟任何人说也没用啊，所以就自己知道就好了啊、 嗯。 但是我们还是更希望让身边的人看到自己坚强勇敢的一面嘛。 那您会选择比如说找一些好友来倾诉一番吗？ 也会吧，但是也、 嗯、 也不会说特别的深，对、 嗯、 因为没必要，因为有的时候、嗯、尤其是我不愿意把负面的情绪带给别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把正面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吧。 嗯， 对对对。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躺平这个词儿哈。 嗯 啊，您对这个词儿是怎么看的？ 躺平认锤是吧？ 啊、对， 躺呗，我也天天都躺平，但是你把正事儿做完了，你再躺。对， 哎，对，这倒是一个啊。 对啊， 正事儿还是要做的， 对，把你应该做的事儿先做完了、啊，然后你随便躺。而且你正事儿做得越好越快、 嗯， 你能躺的时间就越长呀。 嗯， 我想我女儿天天写作业，这个耗得特别晚，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一件事？你早早的尽快的把作业写完，你不有更多的时间玩吗？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 嗯， 我从来没回家写过作业，我都是在学校就写完了，这样回家就可以 玩 了、 啊、 玩 了。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哎呀，那我做这些工作我也没有什么起色，那我还干嘛呢？算了，躺着得了。 你所以证明你还不够爱你的这份工作，证明你选择的时候就有问题、 啊、所以说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东西，合适的位置很重要哈。 嗯， 哎，那您是从那时候比如说从04年哈、 嗯、 那创作这个光之子的时候、 嗯、 就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东西呢，还是说您自己也经历过一个我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嗯、 寻找我擅长的喜欢的东西，还是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写光之子的时候都已经工作六年，我98年就工作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一直在寻找吧，我觉得写光之子的时候其实还都不能说找到了，真的写了几本以后，写了三四本以后、 嗯、 渐渐哎，我觉得哎这个行业还挺好的。适合我，我能干、 嗯、 而且我觉得我干的还行，未来也能接着干。 嗯， 所以最后就决定说哎那就是他了。对， 那其实也就是说在您还是在少年时代或者更小的时候， 嗯， 会设想说哎我以后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家，会有这样？没有， 从来没有。 哎，那时候您最初的想法？ 我语文不好，我语文就那样、 啊 一般水平一般、嗯、对，所以我数理化好一点。那会儿也其实没想过以后要干什么。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说促使您在04年的时候创作了这个第一部这个长篇？ 其实一开始就是想写着玩， 嗯， 就是写着玩，然后 是在工作之余吗？ 哎，工作之余。所以我跟很多这个读者都说，我说你们想从事写作这行一定要从业余开始，一定不能影响你正常的学习和工作。因为没有人说我写书就一定能成，写书看上去没成本，实际上时间成本非常长。 对， 你真的全脱产，你咔咔写三年啥也没有，你这不是就浪费了时间吗？你就浪费了你的青春吗？ 是的是的。 所以一定要从业余开始。 嗯， 但您那时候是有工作的， 嗯， 然后您刚才又说您现在的这个是每天上午写作哈， 嗯， 那时候你有工作的时候还要平时还要 完成 工作，晚上写。 对，你看我像我这脖子现在就这样了，就下不去了，都是当年熬夜写出落下的根儿，所以现在才这么规律。早年也是不规律，早上也早年也是写到半夜， 因为白天要上班嘛。 对，白天要上班，晚上写。 嗯，那时候一般晚上能要写多长时间？几个小时？ 不一定，而且写完了以后， 嗯， 那会儿不得上网玩会儿吗？那会儿都坐在电脑前呢，伏案看看，你们在， 嗯， 不得玩会儿吗？那不能着急睡觉呀， 嗯， 对，所以就摇，就时间长了就这样，嗯，然后那会儿写的又多，所以就渐渐写的多了以后就不好了，就会， 哦， 对。 所以大家劳逸结合也很重要， 对对， 是吧？ 对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啊，其实您的作品哈， 嗯 啊，已经扩展到除了这个网络文学实体书之外，比如说游戏， 嗯 啊，这个动漫， 嗯， 影视这么多的这个产业了哈， 嗯， 像影视的改编啊，游戏的这样的出现啊， 嗯， 其实是不是也会激励您更多的创作出一些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说版权的衍生其实和激励故事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我们版权衍生，你看我们做成动画，做成电视剧，然后做成游戏，我们其实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把我们这个好看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这些读者朋友们也好啊， 嗯， 观众朋友们也好啊，希望大家更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个世界，尤其对于玄幻小说来说更是这样， 嗯，对， 因为那个完全是在大家想象中的一个东西， 嗯， 那我们用画面感给到大家的时候， 嗯， 大家会觉得，所以大家现在最喜欢基本上都还是我们那个动漫嘛，对 啊，对 对, 对， 因为那个能做的最贴近原著。 那这些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作品都出现了之后， 嗯， 那对于小说的创作是不是也会让您就是觉得我要继续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把它也能够继续融入到这些影视啊、动漫啊、小说等游戏当中去？ 对，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你也在想这个东西，如果改成电视剧能不能改？如果改成动画能不能改？再怎么弄、怎么改？ 嗯， 你包括这个都市的小说，其实相对来说会好改一点。你像我们玄幻的，其实真蛮难的，尤其是电视剧啊什么的这些，电视剧、电影其实都挺不好做的， 嗯，动漫相对容易一些， 动漫相对容易一些， 嗯， 对， 嗯，游戏呢？因为现在《斗罗大陆》的游戏也是很火的呀。 对，游戏还好吧？我觉得游戏也还好一些， 嗯。 对， 比如说，就是拿这个《话说经济》这本书来讲， 嗯，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打算和计划呢？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把它改成这个， 嗯， 改编成影视剧吧， 嗯， 希望能改编成电视剧什么的，和大家见面。像我们之前那本《冰雪恋熊猫》已经在做电视剧的开发了， 哦， 对，就是都市类的。 然后呢，您最后有什么对我们的这个关心您、喜欢您作品的这样的读者， 嗯， 有什么想说的吗？嗯， 我觉得还是感谢吧，然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斗罗舞》我会努力写的，然后其实我写《重生唐三》，我自己都没想好要写多久啊，写多长，我自己都没想好。包括《斗罗》未来还会有，《斗罗舞》之后还有没有？我现在都还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中吧， 嗯， 但是我会尽量先把《重生唐三》这本写好，因为这本是我早就已经规划好的，一定要写的。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会把这部写好吧，然后也会有像其他像我们《神蓝奇遇》系列啊，对，然后未来也还有可能再有都市吧，但是目前还没有都市的规划。 嗯， 然后现在主要就还是《斗罗》和《神蓝奇遇》这两个系列吧，会尽量努力写好。然后还是像以前一样每个月出一本给大家看。 嗯，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吧。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